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啊 ！HKPeanut.com 好特別，我係蕭若元。 花生當飯食，飲杯五糧液。咁你飲杯地啤酒都得嘅。我係尹兆堅。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嘅啦嘅啦嘅啦，精兵到后胜，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同陈小姐， 靓煲王，我哋嘅新鲜生料早已经远近驰名，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闪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有水， 我饮咗少少。哇，正啊！ 哇，靓煲王啊，真系吓！而家天气冻啊，谂起打边炉嘅话，如果离开呢、這个即系九龙旺角大角咀呢头嘅话，真系要去啊靓煲王啊！ 哦、好食噶， 好足料啊！记唔记得即系当年王仁特啦？哇，你睇下只蚬几大只，系咪先？ 喂，然后唔找数啊嘛！ 你唔好咁样讲啲客户啊，唔系都唔系客户嘅问题嚟嘅，系都系客，都系啊，即系 交友不慎， 系咯，即系所以我哋要帮即系呢个靓煲王卖多啲广告啊，系。嗱，头先你讲到港大嘅问题啦，咁即系点解本土派又拉到去可以讲港大咧？即系本土派你成日讲或者本招土吓铺铺清咁。吓、啊，觉得吓、啊、我喺度即系做神风突击队啊咁样，我其实俾你 叫鸡政治啫嘛， 俾你撞沉咗只舢板啦，咁啊点啊？即系我成日谂起咧，系就好似本土派，例如喺学生会呢个操作上面嘅话，尤其是港大呢个 case 咁样咧，我就谂起呢、這个即系太平天国啱啱起事嘅时候，一路由即系广西即系打到去呢一个南京，以为好劲啦，系咪？咁但系喂，其实。你唔系好似吓、啊，即系好似以前嘅即系南北朝或者即系南宋咁样，你系可以对成个即系江南嘅地区有个好稳固嘅统治嘅、哦。其实因为你每次打仗，你就攻城而不治地，你去到就屠杀晒啲人，然后就走咗去噶嘛，抢掠晒啲资源之后就走噶啦嘛。系你从来系冇谂过点样即系治理呢笪地方嗱。即系我哋讲紧港大呢个问题，今次即系 so call 即系所谓嘅有啲本土背景嘅同学，或者同一啲即系可能黄丝背景嘅同学，即系对于而家呢一个候选庄，其实呢个候选庄咧就唔单止系即系三个人嘅，因为三个人嗰个国名就叫做即系苍敖咁样样，就话佢哋嗰个立场就系非常之红底，系嘛？咁但系其实有另外一位同学咧，就系、是、又一个人参选嘅吓。咁因为如果大家唔知道嘅话咧，其实即系今次首先第一，今次呢个系补选嚟嘅，即系第一次冇人报名参选，跟住就然后咧就再延期，然后就再系即系产生呢个补选，然后就再先至有即系四个人报名。而港大学生会咧，咁佢个制度就咁样嘅，唔系即系投一票嘅，即系唔系选一个内阁嘅。其实咧佢系每一个职位都要投票嘅吓，你即系你同一个内阁。咁你主席可以投赞成票，但係你嗰个副主席可以投反对票咁样样嘅。好啦。 三个打一个咁似打 KOF。 咪但佢哋选唔同个位嘅。所以佢哋可以四个都一起当选嘅可以系。 嗯。 係啦咁样样嘅系。咁所以唔系你讲嗰、那个即系三条一推打大蛇嗰个 case 就唔系嗰个 case。而嗰条亦都唔系大蛇。即系嗰、那个即系个人参选秘书嗰个呢我即系搞咗好耐我唔知个事件嘅背景。因为呢就系佢即系接受过港大嘅校园电视访问啦。 嗯。 咁然后就原来曾经呢就有一啲即系 佢都係涉及一啲人造嘅風波，即係好大鑊。咁但係我覺得反而即係即係由危難中磨練出意志，我覺得好佩服佢。 冇㗎、那個狀況，等於楊岳橋咁樣。 即係俾人咁又唔可以咁講嘅，係咪先？佢冇 show 條 J 俾人睇啊嘛。 我冇。 即係嗰位同學就簡單啲講啦，即係嗰位 用我一個仔似佢啫。 嗰位同學姓麥。人哋生咗仔都生咗女都一件开心嘅事，大佬就唔好讲啲即系资质嘅嘢啦，太多资讯量我处理唔到，系咪？点解你又似个又似嗰个咁样？你又话佢似叶柳，你又话佢似杨岳桥，咁喂，大佬我谂唔掂啊！成件事系咪？所以我哋恭喜容姨爷，恭喜阿袁利明吓、啊、做呢个姑姐啊，系咪？ 啊，年头生仔年尾 系啦，咁就咁你冇计啊，仲要讲系咪先吓？咁、啊、你系都要问梁美芬啦，唔系问我啦，系咪啊？即系。即系呢位麦同学咧，应该就系因为咧，即系尝试即系同即系即系识女仔喺 WhatsApp 咁样，跟住即系啲即系嗰边女方就唔知系系玩嘢啊，定系专登装佢啊咁样，就系、是、喂，如果我哋一齐爆房嘅话，你 show 啲相出嚟睇下，你系咪真系咁坚先咁样？咁佢真系 show 啲相出嚟，即系全身相咁样。咁之后就即系 男扮天真娇， 系啦，喺连登就即系流出咗咁样。咁但系我都讲啦，即系我唔系话要即系踩低呢位同学，我就觉得呢位同学即系经历过即系呢啲咁样嘅比较。尴尬嘅事情，亦可以即系出嚟参选呢个学生会咧，系好有呢个逆境智商嘅。喺我哋个个人，即系都要系向佢学习嘅，因为好值得尊敬。 冇噶，好似日本安倍晋三咁样啫嘛，佢第一个任期劈屎咁样，而家就搵出嚟咪几好？ 你又可以咁比较，佢都冇露 J 出嚟啊，大佬，你搵翻啲即系能够对比先，你搵个政治人物系曾经露过 J 嘅，系嘛？然后咧就出嚟选，亦都系选到，咁啊啱啦，系咪先？你就算你系讲紧即系谢伟俊啊，谢伟俊即系。都冇露过嘴， 佢露空啫。 系啦，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位同学系好值得钦敬嘅，系。咁但系咧，吓咁另外嗰三位同学，其实咧，其实佢即系受校园电视访问，同埋咧喺即系另外嗰讲紧嗰三位红底 ，so call 红底，俾人话系红底嘅内阁苍澳嘅访问入边咧，都你问我咧，其实我听唔出佢哋系特别红底，因为我觉得咧。你我即係好多人問啊嘛，即係好多人網上嘅討論就係講緊呢幾條友係真係紅底定真心交真心交啊嘛。咁我答案好簡單嘅，我就覺得佢哋真係純粹地單純地無知咯。即係從佢哋嘅答案咧，係聽到咧就好明顯咧，好似我哋做節目咁樣啦。即係諮詢會之前咧就係咁 Google， 係惡補翻一啲係政治嘅常識啊。即係好多時佢答問題嘅時候講到一啲即係無論係學生會嘅架構，或者過往即係香港呢幾年發生嘅政治事件咧，係好多 factual 嘅嘢都錯嘅。即係我咁啱係有一日晏晝咁，我經過廣大，因為我約咗啲我約咗個即係學者食飯咁樣係嚇傾風雲，唔係即係約咗個學者。anyway， 咁就係即係喺。即係嗰段時間我聽嘅時候咧，其實就咁，我覺得聽翻嚟咧就唔似，因為我年紀比較大啦，即係我有聽過，即係最早期即係所謂紅底嘅，就係2003年定2004、2005年嘅時候嗰、那個和風閣啊嘛，嗰、那個黃耀瑩就係連續選兩屆添，仲要係都選唔到，因為就即係俾人話佢紅底係即 係 投呢、這個即係反對票啦，就落選啦咁樣。咁另外再過咗幾年有陳一鶴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陳一鶴就話即係六四唔記得紀念，跟住就引發第一次即係港大學生會嘅公投，就係重新去投一個第一就係支持平反六四，第二咧就係即係佢上咗任嘅啦，已經呢個陳一鶴，但係都要罷免佢啊嘛，應該係歷史上面第一個被罷免嘅港大學生會會長啊嘛。咁但係頭從呢一兩個人嘅案例咧，你睇到佢哋之前佢哋已經有係同即係同色嘅團體或者直接啲講西環咧有好多即係嘅關係喺度，而事後佢哋畢咗業，佢哋嘅仕途都見到嚇，即係佢哋係同喺一啲親中嘅機構啊、團體或者智庫入邊係即係工作嘅，咁呢個好清楚嘅啫。佢哋咁，但係呢班同學，即係佢哋之後會唔會有人同佢招手？我唔知啦。 我唔係蘋果，咪爆出嚟咯。即係中間嗰個鄭振熙，佢本身就係好積極咁樣參與啲國情訓練班嘅。咁、同時佢亦都係喺暑假嗰陣時咧，就做好多嗰啲中資機構 intern 嘅。即係喺嗰段時間就會俾人栽培，你唔知噶嘛。咁同埋你學你話齋，喂，即係其實好多嘢可以扮出嚟嘅啫。喂你諗下，喂以前。即係國民黨潛唔係共產黨潛伏喺國民黨嗰啲間諜嗰啲乜鬼嘅錢壯飛啊嚇洪耀輝啊嗰啲喂全部你都係完全睇唔出佢其實係紅底或者毛澤東咁嘅款嘅喎靚靚仔仔斯斯文文咁樣即係成個即係好話唔好聽劉德華咁嘅款嘅噃 第一佢擺出嚟呢個款就係對唔住。 我係卧底咁撚樣喎、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哋係真心交嚟嘅。尤其是我聽咗嗰段時間入面咧，即係有三個同學入邊，我覺得嗰女同學其實講嘢好 make sense 喎。聽到就話啊、我即係可能好多嘅會務，甚至係校務咧，我係唔認識嘅。咁但係我點解要出嚟選呢？因為之前冇人出嚟選啊嘛，咁所以我就先至出嚟補選。我出嚟參加補選，我呼籲你投票，但我淨係呼籲你投票，冇呼籲你投我一票喎、啊。嚇、啊，即係希望你投我反對票都可以嘅，只希望透過呢個過程，如果大家更加關心校政嘅時候，咁我咪有賺咯。喂，好得體喎呢個講法，唔同即係之前佢隔離嗰兩位男同學咧，就即係擺到明係撩交打嘅，即係話我信警察啦，唔通信你啊咁樣，即係講埋曬啲咁嘅嘢。但係喂，呢位女同學似乎真係真心交或者臨時拉夫擺上嚟，係嘛？喂，真係同佢講曉二大二，而家冇人出嚟選啊，我哋即係去咗先啦，之後啲嘢再學啦咁樣，可能真係咁樣樣嘅成個情況。咁所以你問我睇佢哋啲即係表達嘅body language 又好，或者佢哋嘅即係講嘅嘢啊，我覺得嗰種無知嘅程度就唔似有嗰一種慣常嘅紅底嘅訓練或者聯繫嘅，但係之後會唔會我唔知啦，即係而家講人講地又即係又俾 like 佢啊，湯家華又俾 like 佢，即係湯家華呢個真係天使之吻啦，係咪先？係咪嚇？ 咁佢都係港大校友， 係咪？咁所以即係，但係呢個反映咗咩問題呢？反映咗就係去翻最初我哋講嘅問題，就係話本土派喂，依兩三年由2014-15年開始，即係話嚇，所以。即係大學生參與學生會選舉嘅嚇、啊，都已經被稱呼做本土莊啊嘛！即係當初由即係我唔記得咗邊一年開始啦，即係中大總之係周樹峰嗰屆，即係周樹峰上莊嘅時候，即係本土派啲 KOL 又係拍爛曬手掌，卒之即係可以呢、這、一個嚇、啊、打破呢個左膠嘅壟斷啊咁樣嚇，咁跟住即係周樹峰又開始又即係做好多嘢啦，咁又爆出呢、這個即係喺校內入邊即係搞呢個無間道事件啦，係咪嚇？跟住派要派啲卧底入去，跟住就 搞膠片位啊嘛， 係啦，要因為個學生部仲係啲左膠即係揸住嘢，所以要派啲卧底入去，跟住抄嗰啲入啲資料出嚟公開咁樣諸如此類啦，跟住又 hold 住個代表會啦，係咪？然後即係就係、是、又係去嚇，即、啊、係、就是、一啲做一啲裁決，就覺得即係偏幫某啲人啦。咁 anyway 呢啲唔重要，個重要嘅地方就話呢兩三年，喂，曾經認為即係本土甚至港獨嘅思潮一個最後嘅堡壘同埋陣地，就喺學生運動喺學生會入邊。當初香港民族黨啊，陳浩天喺呢、這個又係喺即係尖沙咀鐘樓底下呢，又搞呢一個活動，跟住又俾人圍啊，差佬唔俾佢啊，又要拉又要鎖啊，跟住最尾陳浩天係轉移到去即係小弟嗰畢業嗰間大學叫浸會大學嘅宿舍門口，集合幾間學生會一齊嚟開記招，然後就繼續即係陳浩天想搞嘅活動，就係話嚇而家港獨嘅活動就係只能夠寄居喺即係學生會或者學生運動身上邊。咁大家呢個寄望都冇埋喎，大佬。請問呢兩年中大好好啊，即係唔可以即係因為港大呢個 case 係抹殺咗啦。中大而家有兩支裝含裝，兩支裝都可以稱呼為本土裝嘅。一支裝就話即係香港獨立係唯一嘅出路，另一支裝就話香港獨立應該係香港自決嘅唯一嘅選項。咁 OK， 我覺得冇問題嘅。有人出嚟選，講出自己嘅立場，跟住等同學去投票認證呢個民主嘅過程。我哋唔可以話因為選咗個本土裝出嚟，呢、這個即係民主就即係崩潰啦。唔係咁講，係嘛？你選到呢個都係民主嘅認證嚟嘅，同學係咁諗，咁咪。Let it be， 係咪？等大家即係試驗下咯。咁但係廣大呢個 case 其實即係引述頭先嗰位參選嘅蒼澳嘅嗰位女同學講法，其實個潛台詞就係話：屌你班友唔撚嚟選啊嘛！唔參與嘅代價咪就係俾愚蠢嘅人統治咯。其實係咁啫嘛，係咪？即係當即係包括喺本土傾向嘅一啲朋友或者同學，對於廣大嘅呢、這個即係所謂俾呢啲紅底嘅人。嚇、啊、滲透或者主宰，甚至要當選嚇、啊，即係負責學生會嘅時候，大家喺度呼天搶涼，我要問呢兩句：喂，呢兩年唔係已經俾你哋揸曬莊嘅啦咩？呢兩年唔係即係本土派大勝，即係所有年青人嘅思潮都以本土為主流，希望建立香港人嘅身份意識。呢兩年請問港大學生會做過啲咩咧？如果有個成績表擺到出嚟，喂，其實我哋都搞過即係大學嘅學會啦。其實即係招莊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噶嘛，甚至係每一年做所有嘅活動，其實都係為咗招下莊，即係透過做一啲活動，咁有啲即係話比較相熟嘅新會員或者朋友同學，咁係即係叫佢哋即係見到我哋上莊，就諗起喂，不如你又試下搞莊啦，係咪先？喂，令到個會嘅存續，第一就係你搞活動，你搞得好出色。然後有一班即係有核心參與活動嘅成員，然後就叫佢哋即係承擔下一屆即係幹事會嘅責任。呢個第一種，第二種就係你做得好，好有 即係 charming， 好有魅力。我搞學生會嚇，我登高一呼，我做到好多成績出嚟，或者我講嘢好好令說服到人嚇。然後好多同學欽敬你嘅，又係欽佩你嘅，即係覺得學做學生會係一種 honor， 係一種榮耀。然後我參加去上莊，咁但係過咗兩年，請問點解缺莊咧？你講大學生會攞咗個權翻嚟之後，甚至而家好多學生會都缺莊。呢幾年唔係所有本土派已經你揸曬莊嘅啦咩？已經？點解你哋唔可以係即係延續呢、這、一個即係港獨嘅運動喺大學校園入邊苟延殘喘咧？係 用佢哋嘅講法，咁因為而家呢個政府全方位打壓啊嘛，咁、我哋自自然然係咪應該要稍微收斂一下，唔好喺度諗緊啲咩位置之爭嚇、啊，做翻個普通學生，捱多幾年先再算啊，咁樣嘅啫。 咁如果係咁嘅話，應該行當初民族黨個路線啦。民族黨係公開招募地下黨員噶嘛，嗱，即係大家入咗黨，然後咧就去投考公務員、投考警察、投考消防員。 咁共產黨嗰個玩法就係咁樣嘅，咁佢咪以個人名義身份結加入呢、這個中國國民黨，咁然後就喺黃埔軍校裏面。咁啊。周恩来就做呢个政治宣传㗎嘛，咁佢咪喺嗰度识埋嗰班当年嗰班受训咁咩贺龙嗰啲咁全部十大元帅咪最少四五个咪喺黄埔军校嗰度走出嚟囉，一模一样㗎啫。 应该係咁样㗎嘛，如果係咁样大家潜伏喺个建制入面，然后登高一呼，跟住香港就独立啦，咁样㗎嘛，係但係而家就係咁样。你嗰阵时候呼天抢地係咪要你抢权夺权返嚟之后，咁夺咗权返嚟之后又点呢？我見唔到呢個傳承喺度喎，喂，有啲人，因為你都要，就算有人喺入面做卧底，你去出面，你仲有啲人係，即係延續嗰個聲音喺度噶嘛？ 唔係，咁個問題係在於好多嘢係即係裏外。喂裏外互相呼應噶嘛？喂你講緊學生組織嘅時候，喂咁因為成個泛民都散收收，咁成個本土派喺呢一個議會嗰度，或者喺搶佔社會資源嗰方面係全面崩潰嘅時候，咁佢哋咪自動變成散兵游勇咯，一模一樣嘅啫。咁你即係等於共又係講翻國共內戰啦。喂你要諗翻轉頭，點解共產黨？去到延安差唔多，即係就嚟死嗰陣時，佢都仲捱得住啫。喂，咁係因為史太林用各種唔同方法，包括俾鴉片，毛澤東叫毛澤東去南泥灣嗰度自己搞掂佢，包括走係啦，包括走私鑽石，包括走私墨西哥幣，叫毛澤東撐住。喂，咁個問題就係在於。共產黨係有史太林幫手頂住啊嘛，咁但係問題你講緊嗰啲咪本 中文都仲有搞一年，即係 有啲乜嘢？ 農曆年到都少啊，初五初六啊， 咁咪啱啊啱啊，咁佢咪要趁呢個機會咁就去收水咯，即係等於史太林俾鴉片佢咁解嘅啫嘛， 係咪？即係所以我又唔好，即係我成日都講，即係同學，我覺得就即係仲有好大嘅成長嘅空間，咁我又唔想嚇、啊，即係講啲好重嘅説話啦，從我都覺得係嚇，即係同學係應該即係有受啲歷練嘅，同埋要佢哋即係承擔呢、這、一個即係社會變革嘅責任。因為從來即係我由雨傘開始，我都覺得其實真係非常之係一個艱難嘅事情嚟嘅。 我冇嘅，毛澤東同張國焘都係青年學生嚟嘅啫， 係咪？咁但係有幾個即係嚇幾多個嘅咁樣嘅韌力先係咪？咁所以我又覺得即係學生會嘅嘢係有時候即係大家。由翻呢一個學生就去決定啦，我哋都影響唔到嘅呢一個大局係咪先？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講緊即係成個經濟環境又好，或者成個國際環境入邊，你過咗咁多年之後咧，其實我哋要諗下係咪要順勢而行咧？係咪？即係你永我哋覺得一啲好。即係大嘅理想嚇，我哋要逆流而上，或者我哋要係即係嚇創造時勢。但係其實九成嘅人都創造唔到時勢。喂，九成嘅人，即係例如毛，你頭先提到即係毛主席咁偉大，都係要即係日本仔打到嚟啦，係咪先咁樣樣係嘛？跟住我哋即係向毛主席學習嘅時候，我哋點唔可以即係寄託喺個美國佬？ 美國佬話蔣介石咪靠美國佬，結果本來四平街就爭啲打到毛澤東，唔係打到林彪要自殺㗎啦。咁美杜魯門叫你停，結果就救咗林彪。 嚇、啊，即係做勢就不如順勢，即係尤其是咧香港你都組織唔到，即係能夠嚇。啊俾到北京嘅壓力嘅時候，咁你就對自然好對外去尋求能夠可以俾到北京壓力嘅一個力量啦。咁就唔係即係勾結外國勢力。我想請問一下你喺香港仲搞咩民主運動咧？係 我覺得我放棄咗㗎啦，喺香港搞群眾運動嘅時候，你即係所以我哋點解即係去香港嘅問題，我留喺第三節或者更加遲嘅時候先講咧。你話講緊係嚇醫管局即係打氣嗰條片又好，你講派四千蚊又好，你講呢一個三税分流都好咁樣，喂個個都鬧，咁有冇鬧啫？嚇、啊， 冇意思。 即林鄭。好官我自为之，佢其实唔系嘅，佢其实啲飞鬼走去瑞士嘅走佬啦，系啦，咁啊，喂，即系除非你认为系，即系你仲要觉得第一， 唔系啊，我 选票， 你头先讲呢一样嘢咧，就俾个预告，我哋不如建议有人拥立张建宗做特首啦。我觉得应该要咁做噶，但系呢个词再讲。 喂，之前我其实谂过类似嘅嘢噶，唔知嗰阵时候，即系佢几个都外出咗之后咧，系吓应该系可以即系数到唔知嗰阵时候数到唔知咩张炳良啊，定系边个咁样样，系啦，即系梁振英时期啦咁样样。但系 anyway， 即系我想讲嘅就系话，喂，当你北京或者内地将自从雨伞运动开始。是将所有的香港民主运动都打成港独运动的时候，你仲敢惊即是每人讲一句就话啊，即是呢一个吓、啊，我首先我唔支持港独，但系乜乜乜乜咁样，咪成日咪又俾连月争屌啊，又俾啲本土派屌嘅。 咁事实上嗰班系真系要屌噶嘛，大佬 系咪？咁但系我觉得，喂，你还掂佢系唔系？你只要做反对派，你都俾人打港独嘅时候，你不如索性你就去美国唱衰香港，你去英国唱衰香港啦，系咪？就趁住呢一个时势，嗱呢样嘢即系今次又冇时间啦。但系即系我讲一个开头先，就系话咧，如果大家有听翻即系小弟同阿龙，即系喺即系呢个独立嘅匪类监察院 YouTube channel 啊，即系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旧年嘅时候我哋讲过一个问题嘅，就系话美国佬系咪认真会对中国喐手，会对习总喐手？首先就睇下佢会唔会对自己嘅后栏喐手。记得几时讲嘅？你记唔记得？但系我哋讲完嘅，超过半年前， 前年我记得， 唔系未咁远，未咁远， 差唔多， 即系超过半年前左右讲呢个问题嘅，系即系睇下系咪美国佬真系会立心系要改变呢个世界秩序，或者系要即系对于中国吓呢一个即系揾敌人啊嘛，要即系我要 make 即系 America great again， 我要令美国再伟大起来嘅原因，我净系打冧啲人噶嘛，系咪先？咁系咪真系要对付大陆咧？就要睇下佢首先會唔會對自己的後花園出手先。咁而家即係嚟料咯，美國佬對呢個委內瑞拉出手咯。喂，咁呢一件事即係對香港嘅反對派或者本土派嘅抗爭思維，喂，係咪有啲新嘅啟示咧？話呢個一樣嘢，我哋留翻下一次翻嚟再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